第九集，女学生犹豫了一会儿，担心发作的心占了上风，接了赵斌写的单子说道， 我先吃这个药吧，这个药是不是有办法不过敏啊？ 我写的就是吃法，这个药为了最大程度避免过敏反应，我们一般采用缓慢加量的方式。你看纸上写的，这个药是早晚吃，一天两次，第一周只吃晚上，吃四分之一的量，第二周早晚各四分之一，第三周晚上又加四分之一，就是吃二分之一，以此类推，每一周加四分之一的量，最后吃到每天两次，一次一粒。 好复杂呀。 女学生眉头皱起，被这一通计算题搞得头昏眼花的。 所以我给你列了一个表啊。 赵斌熟练地露出了温和的笑容，让病人感到备受关怀。 缓慢加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过敏反应，当然一部分人还是会发生过敏，但是在缓慢加量的过程中也有充足的时间来观察，所以你拿到药物吃上之后一定要注意，最常见的药物过敏反应就是皮疹，开始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，记得每天都要查看自己身上有没有皮疹出现，一旦出现立刻停药来医院。 说后面一段话的时候，他收敛了笑容，眼神特别的严肃。 好的，医生。 女学生接过处方，起身来规规矩矩鞠了一躬。 谢谢医生。 不客气。 赵斌向他点了点头，他看着他走出去，任自己的思绪放空了一会儿。女学生那个规规矩矩的鞠躬，让他忍不住又想起了罗明瑶，想起了那个意外的吻。 医生，该下一个了吗？ 有人在外面问，他赶紧止住思绪，移动鼠标点了叫号，然后挥手向人示意。 进来吧。 五月来临，上一批实习生转科离开，新的实习生转科过来。期间，罗明瑶再也没来找过他，直到科教秘书拿了考评表过来，让他给学生写评语，他才想到，罗明瑶已经转科走了。 现在学生也真是， 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， 出科里也没给老师再打个招呼。 你去年带的学生也没人给你回头打招呼吧？ 科教秘书忍不住想打他脑袋。 他们忙呢，一般一个星期后会回来补实习生手册，还会找你签字的。我说你带了好几个学生了，一点都没记住这些流程啊。 赵斌一脸冷漠地表示自己根本不关心学生的来去。然而下一个星期，赵斌没等到罗明瑶来找他，却等到了一个意外。那一天赵斌上的上夜班，中午下了班就回去了。下午两点左右，一个中年男人闯进了急诊室。 我要找这个医生。 他在护士站举着手机说道，声音里有一股压抑的怒气。护士站的人接过他的手机，上面是一张处方的照片，最下面有医生的名字，是赵斌。 你去问一下医生那边，今天赵医生在不在，有病人找他。 护士站的老护士很有经验，一看就知道有事儿，赶紧让人先去里面通报一声。 我不是病人，我是病人的父亲。 中年人拿回手机，声音提高了一些，引得周围等待的病人看了过来。小护士去了一趟医生诊室，这会儿回来小声地跟护士长说， 赵医生今天是上夜班，下午休。 护士长已经听到动静了，赶紧过来把人往房间里面带。 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们赵医生休息，你来这边有什么事先跟我说，或者我把他的上级叫过来，是什么事你先给我们说，我们想办法帮你解决。 赵斌今天下午在家里写文章，写得还挺顺，刚写好了方法学部分，准备一鼓作气把结果也写上，手机就响了，来电显示联系人是周璐。 喂，赵师兄，你两个星期以前是不是接诊了一个癫痫的姑娘？ 周璐声音低低的，严肃而焦虑。赵斌想了一会儿才想起这件事， 是有一个女生没有挂上当天的专家号，又怕近期再发作，下午快下班了找我调药。 给他加的是拉莫三钱。 周璐问他。 是， 我打电话问了神经内科的老总，他知道我下的药。 赵斌心里一突，知道事情不太妙了。 怎么了？ 他有点紧张地问道。周露叹了口气， 拉莫三嗪过敏了。 这个病人发病是在前天，服药两周左右开始出现了皮疹，一开始他自己没发现，舍友提醒他背上有一点，他看着很少，又没有皮肤瘙痒，于是当作一般的春季湿疹，没太在意，想要观察一两天。但就是前天睡觉起来，他全身都出现了皮疹，他赶紧停药，本来想来 C 大附属医院的，舍友劝他去 C 大可能住不了院，不如在附近的医院住院，先按照过敏治疗。舍友的想法其实也没有问题，附近的医院的处理也到位了，入院第一天就按照很重的过敏性皮炎用上了激素，然而并没有阻止病情进展。第二天开始，病人皮肤出现了剥脱现象，当日下面医院电话联系了 C 大附院皮肤科，住进了皮肤科监护病房。 C 大附院皮肤科下了病危通知，告诉病人的父亲，孩子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 赵师兄， 周露的声音带着点无奈， 专说先给你调班，今晚上你暂时不要过来了，病人家属的情绪很激动，他在办公室里扬言，如果女儿出了意外，他绝对不会走法律程序，要用自己的方式讨一个公道。 赵斌心里火气，对着电话就开始吼， 什么公道啊，过敏反应我当时就跟病人交代过了，这又不是我医疗过失，讨回什么公道。 哎，你别激动啊。 周露也吼回来打断他， 我们科的医生当然都知道是药物副作用，谁遇上了就是谁倒霉的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待会儿我还要打电话去问神内老总，你的处理流程都是到了的，肯定没有问题。我刚才看了你的病历，上面也写了交代副作用，这边都没问题。但是我跟你说，病人家属的意思是，他不管你是不是药物副作用，他觉得既然有这么严重的副作用，你就不该用这个药。 这就是癫痫常用药，这个药的风险比卡马西平小吧？神经内科那边还有首选拉莫三嗪呢。 赵斌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声音， 我知道，我们都知道啊。 周露叹了口气， 病人不都是这样吗？求医的时候说完全相信医生，讲风险的时候说我们知道，一旦出问题就质问医生是不是你们治疗出错了。他现在情绪激动，你只能理解，好好的孩子吃了个药就病危了。哎，你也别生气了，这件事不是你的过失，科室里会向医院里面上报协调处理的。 赵斌捏着电话忍了又忍，最终压着火气无奈地说， 好，行了，麻烦你们了。 应该的，我待会儿把病历还有你开药的信息照片发给你，邮箱里给你传了一份不良事件上报的表，记得填了。 赵斌差点气笑了， 我这是刚收到恐吓，担惊受怕呢，还要报不良事件。 周露倒是真心的笑，幸灾乐祸的。 流程，流程，你懂的。让你不上班就报个不良事件，你知足吧。我们现在是前线给你挡刀子，好不？ 赵斌想到这个，叹了口气。 你们注意安全。 周露嗯了一声，正准备挂电话，又想起提醒他一句。 你知道的，这种事出了无论对错，后面可能你都要交一个检讨说明上去啊。 赵斌确实遇到过，有纠纷无论对错，当事医生都要交检讨说明。像他这个事儿，病人放了这样的话，可能科室领导都要交责任检讨。他闭了眼睛，无力地靠在椅子上，半是自嘲地说道， 还好上一次那个病人闹事的模板没有删，待会儿一并写吧。